山上的一朵雪莲，风暴不会永远不住，

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昼夜都要忙。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没工作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你那怪模样。浪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。成败不是从天降，生铁就炼也成钢，也成钢。只要努力向前进，哪怕高山把路挡。浪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遇见了一位好姑娘。亲爱的好姑娘，天真的好姑娘，不用悲不用伤，前途自有风和浪。奔吧多起孤江，哪怕是大海洋，

声声赞歌唱情人，唱情人别放弃，举你一身情一身情 Yeah. 你的关怀像透明的冰山，我是戈壁滩上的流沙。